平安北京旧事，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1985年，吉林省曲艺协会组织投票选出来了十大笑星，他们是马季、姜昆、李文华、侯耀文、赵岩、施圣杰、郝爱民、高英培、常宝华和石富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一起来为您盘点一下当年的十大笑星。1985年的那次评选，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当时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十大笑星之首。马季堪称是相声艺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继承发展的同时，他还开创了歌颂型相声的先河，为中国的相声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啊，2006年12月20号，他因病去世，享年72岁。下边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马季、赵岩合书的相声小段打喷嚏。 相声演员都说普通话， 对， 但是相声演员有个基本功 啊， 学地方方言， 这也是我们应该掌握的。 老演员比较有经验了， 哦， 随便哪一个同志在他眼前一过，他就能看得出来他是什么地方人， 这也不容易。 哎，我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是吗？ 您随便哪个同志您打我眼头里一走 啊， 您就出一点声音啊，您咳嗽咳嗽啊，或者您打个喷嚏， 打个嚏喷、 哎、您一打喷嚏，我准知道您是哪儿的人。 这可不简单呐、啊、 据我多年观察呀 啊， 我发现全国各地打喷嚏都不一个味儿。 哦，还都有个区别、哎、 那当然是啊。 那我问问您呢 啊， 您比如说这北京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北京人打喷嚏 啊 发七的音。 叫发七的音？ 七呀、啊！我跟你学一学 啊。您给来了 啊！北京人打喷嚏。 对， 老张、啊、你上哪儿去啊？我上医院，这两天感冒了，感冒了真难受。我告诉你、 哎、 一会儿一打喷、坏了。 怎么回事？ 要来这儿。 哎呦，难受。 发七的音， 还真这样， 对不对？ 那咱们胶东人打喷嚏什么味 儿？哎，咱胶东人性子直 啊、 嗯，打出那喷嚏声音，它往下走。 怎么叫往下走啊？ 我给你学学胶东人打喷嚏。 您再给来了。 老姜，您上哪儿去啊？ 啊， 我上医院，这两天感冒了。 哎呀，我又来劲 儿。阿晨， 哎呦， 阿晨， 嘿， 往下走， 体现性格。那么山西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山西人打喷嚏好听， 好听， 特别是山西妇女 啊， 打出这喷嚏来， 嗯， 它富有音乐性， 音乐性， 哎。 是

有你什么事儿？ 我这是给您帮个忙啊。 哦，就给我搭个腔 啊， 表演这段啊。 对对对， 那那行。老大爷， 什么事啊？ 请问你，我要到天安门应该怎么走啊？ 到天安门呢，坐一路汽车，中山公园下车，往回走一点儿就是。 谢谢您，老大爷。 不客气。 您看这多礼貌。 哎，那要是问小孩呢？ 也一样啊。 是啊。 小朋友， 哎， 几岁了？ 八岁了。 哎呦，长得真高啊。 他们都说我长得快嘛。 嗯，你真乖呀、啊。 逛哪儿看你？ 小朋友，我问你，我要到王府井应该怎么走啊？ 坐103路五轨，那儿有一站。 谢谢您，小朋友。 不客气，叔叔，再见。 再见。 您看这孩子多乖呀、啊！啊，那要不这么问呢， 那就得闹矛盾了。 是啊， 比如说吧，你还问这小孩 啊， 你这个人不懂礼貌 哦， 从那边横着膀就过来了，这下的，爷们儿，我问你，我要问这王府井应该怎么走？嘿， 就这态度，人家能告诉我吗？ 你别说，他真告诉你了。 是啊， 到前门坐地铁花一毛钱 就到王府井了， 就到八宝山了。 我上八宝山干嘛去啊？ 到那儿先把你给烧了啊。 就这态度，人家是不能告诉我。 就是嘛。 嗯， 买东西也要讲理吗？ 哦， 夏天， 嗯， 北京都爱吃冰棍。 对呀、啊、 那边有卖的。 嗯， 冰棍，奶油的冰棍。 那就买吧。 大娘， 嗯， 老人家您给我拿一根。 要几分的呀？ 五分的吧。 拿好了，别把纸扔在地上。 谢谢您，大娘。 不客气。 您看这多好啊。 那要不这样呢？ 不这样那非吵起来不可呀、啊、 花钱买东西嘛， 买东西不讲礼貌也得吵架， 是吗？ 比方说吧， 啊， 现在您是那卖冰棍的， 嗯嗯嗯， 我是来买冰棍的，我不懂礼貌，说不了几句话能把你气了。 是啊， 那试试， 来试试。冰棍儿，奶油的冰棍儿， 奶油的， 来人，嘿，奶油的，我是奶油，你是小豆的呀？ 你是那伊乐克蜜枣的，你 是烂桃的， 怕说你别卖呀， 馋了你别买呀、啊。 呦呦呦，你以为我爱你呢？ 你爱我也得跟你呀、啊， 你跟我也得要你。 长得跟母老虎似的，嘿，你长多好啊，跟耗子精似的你。你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又这么问的吗？ 这就要吵起来不是？ 是的，要注意礼貌， 大家都讲礼貌， 嗯， 这样能融洽我们之间的感情， 对，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嗯， 其实啊， 嗯， 我们在一天当中，从早到晚都涉及到礼貌问题。 是啊， 比如说， 嗯， 早晨起来我们遇见人了， 啊， 点一下头，以示礼貌， 嗯， 然后问一声，您早啊？ 应该这样， 您早啊？ 嗯， 字面就是早安的意思。 对呀、啊， 可是咱们中国人好像没这习惯。 是啊， 哎，不大爱问这句。 那问什么呢？ 老这样，您吃了吗？ 倒是有这个， 嗯、好像咱们中国人一天到晚老吃饭似的，摆哪儿都是这句。 哦， 人早上起那刷牙， 嗯嗯嗯， 您吃了吗？中午那午休刚起，揉俩眼睛站旁边的，您吃了吧？晚上都钻被窝睡觉了，您吃了吧？这还马马虎虎 哦。 有时候在公共厕所，他也问这句， 也问这个呀、 啊，要不然闹误会吗？ 是啊， 有一位进公共厕所， 嗯， 一位正出公共厕所， 啊， 俩人见面还要客气客气 啊。对啊， 进来这位问了，您吃了吧？这位回答挺巧妙，那什么，我还没吃呢，我这刚拉完。 这文明语言啊太频繁了。 就是嘛。 嗯， 比如说吧， 嗯， 我一出门遇上您了。 哦， 哎，老王同志，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礼节吗？ 我一看是您的母亲， 嗯， 正在那儿打太极拳呢。 那怎么问呢？ 大娘， 嗯， 这么早您就出去锻炼身体去了？别说，最近的身子骨还真结实多了。 我母亲听了心里头高兴。 我一看是您的爱人， 怎么问呢？ 大嫂， 嗯， 您给小宝取奶去。 我爱人听了心里头热乎乎的。 我一看是您的兄弟 啊， 哎，老二，恭喜恭喜， 喜从何来啊？ 新婚法颁布了 啊， 男的22，女的20，可以结婚。 对， 然还不快登记去？你说你兄弟听了心里能不着急吗？啊？ 我弟弟听了无动于衷啊。 怎么呢？ 他才六岁。 六岁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郝爱民、王金城合书的相声《问路》。现在古稀之年的郝爱民虽然很少在舞台上表演相声，但他却经常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把欢声笑语带给自己的老街坊们。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关于十大笑星中的其他几位，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一一为您介绍。最后一起来欣赏徐若瑄演唱的《爱笑的眼睛》。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